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世界约会，我要和世界争辩。 谁是谁，谁不坠落红与黑，把我灌醉。昂贵的爱情起飞，廉价的精神追悔，我要和你准备，滚吧滚吧。 却离你好远好远，就算我们相

城里，选择燃烧了自己，将尘埃延续，就像死鸟的